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56章。 哼，让一个学生去对付鳞皮妖魔，要是失败了，岂不是一样打草惊蛇？我看呐，倒不如等我们城市猎妖队找一个不会被妖魔发现的入口，再一举将妖魔给拿下。论猎妖的本领，恐怕没有人会比我们更专业。 那名城市猎妖队的光头队长说道。光头队长猎妖十年有余了，手底下更是个个的精英。这事儿处理不好，就是一个大惨案，不仅要被那些被寄生的亲人们追究，更要承担社会的指责。这种事情不管他们猎妖队来办还是让别人来办，他们猎妖队都难就其责。那么光头队长宁愿相信自己的实力。假如是明珠主校区的学员，光头队长一句废话也不多说，但里面的学员是明珠青校区的，青校区的学员能顶个卵用啊？青校区和主校区差的何止是一个层次呢？ 猎王，我也觉得让一个学员来做这件事有些草率。 另外一名猎人大师也开口了。 不被妖母发现的体育馆入口找到了吗？ 猎王站在巨兽头颅上俯视着他们质问道。 没有。那就闭嘴。 莫凡按照玲玲指的路线朝着体育馆三楼杀去，一同前来的还有赵满岩。赵满岩的光系魔法对青黄小妖有致命的效果，那些鳞皮妖兵也算是一个大麻烦。下狠杀手不行，可能会摧毁他们的郊区，下手轻了又杀不死被反咬一口，所以小妖还是让赵满岩来对付最为合适。这次行动人员不敢太多，鳞皮母妖是有脑子的，看见一队魔法师杀过来马上就逃窜了。 莫凡，事先说好，你为钱我为名，但有生命危险我还是会转身就走。这种并非我义务和职责的事情，我最多力所能及，不代表我要搭上自己的性命。 赵满岩一边跑一边严肃地说道。我知道啊，等一下，你为名什么意思啊？莫凡说道。其实莫凡也没有想到赵满岩会出手，他自己不过是一个光系魔法师，虽然光对鳞皮母妖有很大的效果，但光系魔法师的战斗力确实太有限了。 也不瞒你说，我是赵氏世家的，这个世家在全国的影响力不输给木奴家所在的世家。我们这些世家年轻子弟入学院也并非是作威作福，更多的是要打出自己的名望，一方面证明自己在同辈中出类拔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世家招揽人才。这次校园事件影响力肯定不小，倘若我能够成为解救危机的人，校园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世家名望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给整个世家做出这种贡献的话，世家也会对我更加重视。你没有在世家，你不会明白这种重视有多重要。 赵满岩很真诚地吐露道。你们世家之争确实复杂，名头对我来说无所谓，我都臭名昭著了，就算解决了这次巨大的隐患，我估计也就一个洗白罢了。莫凡说道。 哦， 赵满岩突然间眼睛一转，开口对莫凡说道。 不如这样，假如我们灭掉了母妖，名头都归我，这样我的影响力就不会输给木奴教。 赵满岩很清楚，杀了母妖的话，这次最大的功臣一定会是莫凡，况且放眼着整个体育馆，估计也只有莫凡有这个实力可以去杀母妖。赵满岩只得到一个协助的名头，作用其实不大，他要的是头功。虽然我们是舍友。 你开价。 赵满岩很豪爽地说道。 开价，那就不客气喽。 一件一模具。莫凡脱口而出。 你自己去吧，反正死多少人都不关我的事。 赵满岩直接停了下来，看那样子一点都不像开玩笑。 灵级雷种，要不行那我自己去，反正你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保护手段我自己有。莫凡也很认真地说道，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我去，算你这贱人够狠。 赵满言骂了出来，一个灵级的雷种那也是几千万上下的东西啊，像这种特殊的灵种往往都是非常紧缺的资源，一放到拍卖行分分钟都会被其他有钱的势力给买走的，所以很多时候灵种的价格往往还要高于市面上不少。莫凡要的这灵级雷种他们赵家倒不是买不起，可也不是说给就能给出来的东西啊，感觉一层皮就那么血淋淋的被掀掉了。成交了吗？莫凡问道。 成交。 赵满言咬着牙说道。赵满言是懂得算的人，和木奴娇那样耗费了更加庞大的家族资源去给所有新生补充那公共资源的来获得他现在威望的话，那自己赵家画一个灵级雷种树立一个更好的名望也绝对是大赚的事情。赵满言相信自己世家里面的掌权老家伙们肯定非常愿意做这笔交易。两人密谋着时候却已经到了三楼，当玲玲告诉他们三楼的红点几乎用密密麻麻来形容的时候，他们俩不由相视苦笑。谈了那么多分赃的事儿，有个屁用啊啊！这次他们能不能从这些妖怪的爪子下面活下来都还是另说呢，无论是青黄女妖还是那只鳞皮母妖绝不是容易对付的。大广场下排演的时间终于到了，一时间那些等待在外围的学生们纷纷集中到了整个演唱会广场的中央，中央一圈有凳子，位置早早的就被一群男粉丝给霸占了。这些荷尔蒙骚动的男生们举着牌子和 iPad， 上面大大的写着自己爱慕的话语，不少还都穿着特别的 T 恤，上面甚至还印有那名偶像女星的头像。等待多时的他们终于要在演唱会之前看到他们迷恋的偶像女神了，一个个显得非常激动，正在高声地呐喊着。在凳子的坐席外围还有一大圈人蜂拥，不少人确实都是慕名而来，但也有不少就是纯粹来凑热闹的。前奏音乐响起的时候，呼声一下子此起彼伏，这些人造雨水从空中洒落，打在这群跟着音乐一起狂欢的年轻人身上，会一些业务的人已经情不自禁地摇摆了起来，就像一个内部的狂欢晚会。随着那些身材热辣的舞台舞伴们一身热舞肚脐装的出现，现场再一次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呼声尖叫声 DJ 音效声响成了一片，伴舞们湿漉漉的头发甩动着，迷离的眼神中透出了对音乐的沉醉，却又勾魂无比，蛇腰电臀魅力四射，不同色彩的等效如同一道道交织而过的闪电，特显出他们曼妙而充满激情的舞姿。一场狂欢在此演绎，今日的排演主角还没有上场，代表着青春活力的学生们已经嗨爆全场了，只是这群沉醉在 DJ 和热舞中的学员们并不知道，这个体育馆早已经危机四伏了。那看似在这种场合还比较羞涩不敢放开的女孩，当她说自己要去洗手间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她将彻底换个皮囊，将这个狂欢的演唱会排演变成一场血腥的盛宴。三楼处，莫凡和赵满言途经透明的走廊时，发现排演已经开始了。他们俩人没有一点心思去听那震动着体育馆的音乐，他们站在高处一边狂奔一边注视着这密密麻麻的人群。根据玲玲说的，在那四五千的演唱会观众之下有不下100人被寄生了，相信只要那鳞皮母妖一声令下，瞬间100多只妖魔会撕掉他们人类的皮，化为嗜血的妖怪，在那四五千人之中会大开杀戒的。血正是鳞皮母妖最需要的东西，鲜血越多它能够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强。四五千人呐，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又绝大多数都是对抗妖魔非常吃力的初阶魔法师，一旦那些被寄生的人蜕变化妖，就将变成一场屠杀盛宴。 你们动作要快啊，其他区域的青黄女妖全都在往这里聚集，他们恐怕是要将这里变成他们的屠宰场， 这里符合他们吸取血液继续晋升标准的女魔法师少说也有3000个。 玲玲万分焦急地说道，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57章。就在前不久，那些红点还在整个体育馆四处游荡，寻找那些落单的目标，可现在他们全都往中央场馆聚集，他们意图恐怕再明显不过了。倘若这前来听演唱会的人被寄生传染，那只鳞皮母妖的实力很可能会突破到统领级，到那时候要杀死这只鳞皮母妖就更难了，更何况手上握着整整4-5000人人质的鳞皮母妖将会制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事件。莫凡、赵满岩也意识到这事情的严重性了，那只鳞皮母妖确实拥有很高的智慧，难怪会将所有被寄生的人集中到体育馆来，就是为了这场更大的阴谋，这里所有人都可能成为他的祭祀品。 我们到了， 莫凡沉着声音对玲玲说道，玲玲说道。赵满岩在一旁也听到了这句话，此时的他也有了一丝犹豫，名固然重要，可性命丢了那什么都是扯淡了。赵满岩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危险到这种程度。 莫凡，你不怕吗？ 赵满岩忍不住问了一句。赵满岩发现自己的这个舍友根本不像普通学生，他对待妖魔的那种冷静堪比很多游离在生死边缘的老猎人，比这更危险的场面我都见过，算不了什么。赵满岩，你现在也别想着后退了，自己看一下身后，莫凡说道。他们刚刚走过的那条路上出现了一群看上去是同一个宿舍的女生，她们穿着志愿者的制服，显然是这次演唱会的临时工作人员。他们几个有说有笑，当看见莫凡和赵满岩之后，其中还有一个很负责的女生快步走了过来，然后朝他们两个喊道， 喂，你们两个，这里是3楼工作区，你们别乱闯。 莫凡不为所动，赵满岩也站在那里，目光注视着这几个看上去再正常不过的女志愿者们。莫凡给赵满岩一个眼色，低声对赵满岩说道，全都是红点儿。赵满岩脸色一沉，倘若不是有玲玲那个误打误撞的侦测仪器，谁能够想到这几个女工作志愿者竟然有另外一副皮囊。 这里交给我吧。 赵满岩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那些潜意识往这里走过来穿志愿者制服的女生越来越多。这群志愿工作者相当奇怪，假如是他们两个外人不小心闯到这里，那也没有必要一下子倾巢而出吧。通道的后方和前方，那些通道中打开的房间和探出的脑袋，还有看上去像是在准备接下去演唱会重头戏的明星起降飞落却眼睛总在往这里瞟的人，你自己小心一点。莫凡对赵满岩说了一句之后，身子诡异地开始往脚下的那个阴影下面沉了下去。赵满岩点着头，目光凌厉地注视着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当他稍微一转身想看看莫凡怎么穿过这群小妖的时候，赵满岩愕然地发现莫凡已经不见了。灯光在这个通道中交错着，正好有一个通道灯是坏掉没有亮起的，赵满岩只看到那片略显昏暗的区域里边一个人影快速地一闪，随后就再也看不到莫凡的任何迹象了。 暗影技能的模具吗？ 赵满岩自言自语了一句。赵满岩是光系魔法师，拥有光佑圣盾这种超强防御中阶魔法的他，想必要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莫凡没有回头去看赵满岩的战斗，相信这个世家子弟也不可能只有那么一点点本事。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杀掉鳞皮母妖， 等到整个体育馆的红点都聚集到了中央场馆之后，事情就会无法控制的。 慕凡，再快点。 凌厉的声音越来越急促了，我到了你说的那个升降台入口了，这里有一群人，还有一个是穿着比较明艳衣装的少女，应该是这次体育馆排演的主角了吧。她身边有帮她补妆的和整理衣服的，还有经纪人。莫凡将自己看到的情况汇报给了玲玲，玲玲站在转角处，目光注视着那个升降台入口处，入口处大概有七八个人的样子，另外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忙碌地走来走去。 哎呀，我的大小姐，您可要注意一点呐！万一这个升降台出了啥问题，我可没法跟老总交代。 那个女经纪人一脸担忧地说道。 不会的啦。 那个被簇拥着的女孩甜甜地笑着道。莫凡特意看了一眼，发现这少女正如自己在之前那个入口大海报上看到的偶像明星一模一样，笑起来特别人畜无害的感觉。 哎，好吧好吧。里面的那位技师阿姨啊，你可控制好啊，别让我们家簇簇摔着了。 放心，这装置不会有问题的。小姑娘进来吧，你的表演要开始了。 那什么小姑娘，人家是大明星。 那位经纪人不满地说道。 是是是，大明星。 莫凡一直静静观察着，同时也在听着玲玲的指示。看准时机，莫凡再一次遁影前行，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藏到了那几个人的身后。 好了，关闭了。 技师阿姨按下了按钮，将入口的门慢慢地关闭着。这个升降台其实有点像一个大型的吊式电梯，装潢成了小型空中舞台的样子。当歌手和表演者从这个空中舞台慢慢降落的时候，整个体育馆的灯光也将聚集在这里，效果将相当的震撼。 簇簇， 簇簇！ 中央场馆下，那些已经被音乐跳动起气氛的学员们已经齐声地呼喊了起来。这位偶像少女很早就深入人心，甜美可爱又不失性感的外表，美妙动听又格外空灵的嗓音，无论是唱歌还是舞蹈，都很容易让人沉醉。中央广场中，人们呼唤她的名字，偶像少女簇簇已经站在了升降台的最中央。她闭着眼睛，静静地感受着大家的声音。这仅仅是排演，已经有这么多学院的粉丝前来捧场了。要知道，不少二三线明星一场正规演唱会恐怕也才这么点人。他很欣慰，也在心中默默地告诉自己要完美的表演，哪怕这只是一次排演。 阿姨，可以降下去了，我准备好了。 他睁开了眼睛，一脸认真地对那位控制着空中舞台的技师阿姨道。 你不用紧张。 技师阿姨笑呵呵地说道。 我状态很好。 哦，我的意思是你不需要紧张什么，因为今天我才是这里的主角。 那个看上去还算慈祥的技师阿姨突然间诡异地笑了起来，她的这个笑容看得少女浑身发毛，感觉她的嘴巴可以无限张开，那一嘴尖尖的牙齿还沾着一些褐色的血。技师阿姨的双手在变，她的手就像橡胶做的一样，可以慢慢的伸长，伸长的不仅是她的指骨，就连指甲也变长变轻，宛如锋利的削尖匕首一样，竟然还有细细的倒刺儿。身上的皮一点点的脱落，明明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脸却随着皮的脱落露出了一块块青黑色的鳞片，这些鳞片还沾着什么液体，看上去非常的恶心。撕拉的一下，衣服就像纸一样被那锋利的爪子给撕毁了，露出的竟然不是女人的酮体，而是一具浑身都覆盖着鳞片的身躯。长长的舌头伸了出来，竟然可以伸到少女的面前，猩红色的舌头在面前舞动着， 那位偶像少女就那样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一个好生生的人蜕皮成鳞片妖怪更加恐怖的了。他已经吓得脑海一片空白，更双腿发软，站得有些站不稳了。 我的孩儿们，今天终于可以饱餐一顿啊，这要感谢你的这次演唱会。 鳞片妖怪能口吐人言，可惜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喉咙里塞着什么异样，沙哑沙哑的。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58章。 呀呀！ 只听见一阵嘎嘎的响声，突然这鳞皮魔妖仰着头颅，竟然朝着整个中央场馆之中发出了啼叫声。这啼叫就像是什么怪物的母亲在叫他们怪物的孩子们苏醒过来一样，声音即便不需要任何设备也传遍了整个中央场馆，不停地回荡着。偶像少女艰难地移动着脑袋往下看的时候，发现下边密密麻麻的人群竟然骚动了起来，他们跟自己一样看到了非常惊悚的画面，开始朝着周围退散了。结果他们刚往后退去，又猛然间发现一样的画面出现在旁边，一块块皮就那样掉落，鳞片的怪物一个接一个的出现着。一时间女生尖叫声一下子成为了这整个中央场馆的主旋律，恐怖气息肆意的弥漫着。 啊，你的血应该很美味。 鳞皮妖母长长的舌头转了一圈，眼睛里边暴露出了凶光。越是细皮嫩肉的女孩，越是玉洁的姑娘，她的血就越可口。鳞皮妖母向前迈了一步，正要对这名偶像少女下手的时候，舞台角落的阴影处，一个光着膀子的男孩缓缓地从其中走了出来，就像有一扇无形的黑暗之门在打开，一个大活人就那样从里面走出来。鳞皮母妖估计也吓了一跳，急忙向后一个灵敏的跳跃，贴在了保护栏上，那双眼睛带着愤怒地盯着从阴影中走出来的人。 又是你！ 鳞皮母妖明显记得莫凡，看到莫凡之后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可不会忘记，就是这家伙把他的配偶给杀了。 这一次你跑不掉了！ 莫凡脚下已经有紫色的星图在交错闪耀着，对付这只鳞皮妖母，莫凡是不会一点手下留情的，哪怕误杀了那位中毒已身的妇人，也不让其再为非作歹下去。 你以为你能够阻止得了我吗？ 沙哑的声音从鳞皮妖母的口中吐出，和上次相比，他的实力已经提升太多了，现在他根本就不会惧怕莫凡这种基本的魔法师了，正好解决掉这个该死的猎人，为自己的丈夫报仇。长长的舌头就像是一道鞭子一样，鳞皮妖母甩动着嘴，舌头也卷起一阵风声，朝着莫凡拍了过去。 连骨盾！ 莫凡迅速地将连骨盾开启，那黑色的盾牌出现在身侧，完全保护住他。雷系的星图就快描画好了，莫凡不能让这个家伙将自己的星图给毁掉。啪的一下，明明是柔软的舌头，可拍打在连骨盾上的时候，这连骨盾竟然一下子碎裂成了粉末，根本不堪一击。舌头粉碎了连骨盾之后，更是拍在莫凡身上。莫凡一看情况不妙，急忙打断了星图的描画，朝着旁边翻滚闪躲。又是啪的一下，舌头还是蹭到了莫凡的后背，顿时莫凡后背出现了一条深深的淤痕。倘若不是连骨盾抵挡掉了大部分的抽打，以这舌头的威力， 恐怕脊梁骨都会被直接拍断了。莫凡感到后背一阵的火辣辣，吃痛的咬紧了牙关。该死的，连古盾这种级别的防御模具根本就抵挡不住鳞皮妖母的攻击啊。这鳞皮妖母实力恐怕到战将级了，否则怎么可能这么普通的一击就将自己的连骨盾给废了呢？ 去死，去死，去死。 鳞皮妖母甩动着舌头的同时还能够发出含糊的暴虐声音，那舌头开始向上翻卷，然后从高处狠狠地朝莫凡的头颅上拍打下去。莫凡不敢有一点掉以轻心，这要是被拍到恐怕直接变肉饼了。盾影穿梭，舌头狠狠地甩下来的同时，莫凡身子诡异地往下沉，整个人没入到了脚下的阴影当中，就像是在水平面下面穿行一般。莫凡所画的影子出现了快速的挪动，迅速地挪动到了角落那个阴影处，身子慢慢地在这阴影之中显现了出来。此时莫凡已经和那名偶像少女站在一起了。莫凡看了她一眼， 你不用管我。 偶像少女有些惊诧地说道，但看她坚定的眼神似乎拥有自保的能力。我会将她引开，可以的话让你的灯光师把舞台灯光都打成光影交错的效果。莫凡对她说道。偶像少女点了点头，脸色苍白却还保持着一些冷静。莫凡趁着鳞皮妖母还在收起舌头的时候一跃而起，直接跳到了这个空中舞台护栏的上方。火姿站在高处，手掌心的火焰随之而抛出，玫瑰红的粉骨火焰打在鳞皮妖母的身上，开始焚烧着他的青色的鳞片。粉骨火焰会持续燃烧，莫凡知道这初阶魔法未必能够对这种生物造成致命伤害，但只要火焰不熄，那种灼伤一样是不可小觑的力量。只听见嘎嘎的声音，鳞皮妖母发出了尖锐的叫声。他看到莫凡一副要逃跑的样子，伸手本来就敏捷的他像蜘蛛一样快速的在护栏上攀爬，以极快的速度追着莫凡而去，身上的火焰随着鳞皮妖母的快速移动而快速的熄灭。妖母的这鳞片显然拥有很强的保护能力，粉骨火焰本应该是焚烧骨骼内脏，可惜即便是零级火种的粉骨火焰都无法将它这表皮鳞片给烧毁，更不用说深入燃烧了。莫凡并没有停止使用魔法，一看到妖母身上火焰要熄灭之后，他的手掌心上又会马上凝聚起一团火姿粉骨。火姿爆裂在这种时候还未必比持续燃烧的火姿粉骨来得有效，莫凡就是要持续激怒鳞皮妖母，这样才能够将他引到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战斗。鳞皮妖母的速度太快了，莫凡根本无法在这么狭窄的区域跟他战斗下去，更何况不是每一个自己站着的地方都有阴影的。血兽靴在之前已经使用过了，没有补充魔能的话根本无法使用，连骨盾直接被打了一个粉碎。莫凡现在唯一有保护能力的技能便是盾影，盾影并不是无敌的技能，只要有人朝着这片阴影区域发动攻击，莫凡不仅会马上显形，还会承受到更加致命的伤害。站在空中舞台的护栏边缘，莫凡看见鳞皮妖母已经扑跳了过来，于是想都不想的往下方跳了下去。鳞皮妖母似乎早就猜测到莫凡又会来跳楼这招，这一次鳞皮妖母后腿在栏杆上狠狠的一蹬，竟然以更快的速度朝着下跳的莫凡扑了过来。啊，速度竟然这么快。莫凡看到鳞皮妖母离自己只有五米不到了，冷汗也不禁滑落了下来。空中舞台上，那位偶像少女跑到护栏边缘，当他看到鳞皮妖母像一把剑一样飞坠向下落更加缓慢的莫凡时，心脏扑通地跳了起来。他想做点什么，否则莫凡还没有落地就得被那只鳞皮妖母在半空中开膛破肚啊。可惜他反应还是太慢了，那只鳞皮妖母的速度快如蝙蝠，在空中一掠而过，你甚至都看不清他的身影。利爪已经伸出，鳞皮妖母长长的舌头在空中使劲地舔了一下爪子。这一次 他要将这个碍事儿的人类撕成肉片。鳞皮妖母几乎近在咫尺了，莫凡都可以闻到这怪兽身上的腥臭味。凶爪越来越近了，来不及多想的莫凡手掌心上凝聚出了一团玫瑰嫣红的火团出来。沉住气，就等对方飞扑到离自己仅仅只有3米位置的时候，莫凡狠狠地将右手甩出，将这团火焰抛在自己与这鳞皮妖母之间。火丝爆裂，一团玫瑰色烈焰在中间的空气中轰然炸开，热浪朝着鳞皮妖母席卷过去的同时，冲击力更是将莫凡给卷去了。莫凡在空中强行改变了方位，跌落向了下方中央场馆的大舞台上。而鳞皮妖母确实变态，这爆裂的火丝仅仅是让他身体在空中出现了一些停滞，他那锋利的爪子依然挥出了，刷刷刷刷的寒光交错，锋利如剑，这利爪就像有无数把利刃在空中风展乱劈一般，连莫凡释放的玫瑰色火焰都好像被这个怪物的爪芒给分割开了，其中一些碎爪还是蹭到了莫凡。莫凡的手臂上、胸膛上乃至左脸上全都出现了血痕，手臂上的血痕相当的深，估计骨头都被抓到了，疼得莫凡倒吸了一口气。胸膛上和左脸上的伤口还好不算太深，否则性命就没了。嘣的一下，莫凡重重地摔在舞台上，身上已经在飙血了。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59章，这只鳞皮妖母的实力比起当初真的强太多了，速度快得惊人不说，利爪狂抓的频率超快，简直就形成了一场爪刃旋风。要是刚才没有借助火丝爆裂的冲击力来躲的话，估计真就被搅成一片血肉了。中央场馆中早已经乱成了一片，青黄女妖的出现使得那些学生们四处逃窜，稍微还有一些镇定力的则开始施展魔法与这些青黄女妖对抗，奈何场面确实太混乱了，再加上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旁边的人也会撕掉皮囊，即便有战斗力的人也显得异常狼狈。莫凡从空中舞台跌落下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去管他，只是引起了周围那些朝这个方向逃的女孩们一片尖叫。空中飞尸，这画面对他们来说何止用惊悚来形容。 都离这里远一点。 莫凡看到那些就知道鬼叫的女生就来气，这么多年魔法都是白学了，那么是魔法师碰见妖魔就应该马上冷静下来战斗，这样四处乱窜像一群羔羊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考上明珠学府的。 莫凡，你没事吧？ 玲玲关切的声音飘了进来。莫凡从自己摔的小凹槽中爬了起来，用手摸了一下脸颊上那长长的血口子，这一抹脸上的血更多了。 我还没死，这家伙到战将级了。 莫凡回应道，目光却死死地盯着不远处那个正在发出狂恶笑声的鳞皮妖母。鳞皮妖母显得很得意，他甚至还有心情欣赏那些被自己孩儿们追逐的可怜人，享受这种群体猎食的残忍与血腥。 嘎嘎嘎的声音又传过来了， 就在这时候，刚才还在慌乱逃跑的女生突然倒在地上了，她的指甲开始变长，开始撕开自己娇嫩的皮肤，她们露出了鳞片，暴露出了一双贪婪饥饿的双瞳。他们听从鳞皮妖母的指令，目光全都凝视着已经左半边脸都是血的莫凡，舌头就那样长长的吐出在空气中扫动着。很快，在莫凡的身后侧边位置的舞台下，原本几只正在追逐猎物的青黄女妖也停止了他们的行动，他们忽然转向了莫凡这儿，慢慢地爬了过来。那只站在不远处的鳞皮妖母并不直接靠近莫凡， 他好像知道莫凡的猎拳轰天相当厉害，一看到莫凡脚下有火系星图在交织的时候，他就不敢贸然地走过去了，反倒是命令周围那些青黄女妖们直接将莫凡包围。中阶火系魔法猎拳是厉害，但也架不住他们妖多呀。看到周围青黄女妖多达八只了，莫凡根本没敢再描画星轨。一个猎拳根本轰不死这所有的青黄女妖，并且一旦自己将这张牌打出去，鳞皮妖母将肆无忌惮地冲过来，将自己撕成碎片。 杀了你，这里就是我的巢穴。 鳞皮妖母发出了怪异的声音，语气中带着嘲笑。玲玲之前的分析是对的，这只鳞皮妖母寄生到活人的身上，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智慧和语言能力。 莫凡，莫凡，我们打算杀进去了，现在必须放弃那些被寄生的人，否则死伤的人会更多的。 玲玲的声音在耳边传来。 他有智慧，你们进来，那100多个被寄生的女生真的就死定了。 莫凡说道。 那也好过整个体育馆变成他的巢窟，你根本杀不死那只鳞皮母妖。 一个咆哮的声音闯了进来，这个声音显然不是玲玲的。莫凡也不知道说话的人是谁，但显然是一位这次除患的决策者。 要牺牲那100多个被寄生的女生吗？100多人呢？ 全都是18岁到20岁的女孩们，她们的尸体要是摆在一起，又是怎样令人痛心疾首的画面呢？此刻莫凡脑子里不由得回想起那个自己第一个救下的女孩，从一个满身鳞片的怪物身体里爬出来，一丝不挂，那种情况下莫凡根本生不起一点邪念，因为他整个人被折磨得无比憔悴，肌肤苍白的发紫，没有一点点的血色，浑身满是粘液的他完全凭借着一种本能的往外爬，什么女孩的美丽尊严和羞耻在那个时候根本不值得一提，他只是想活下去。也正是看到了这一幕，他才冲了进来。是冲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也好，相信只要是个正常人看到这个画面之后，也会去尽自己所能救回更多的人来。深呼吸了一口气，抹了抹脸上的血。 啊，再给我一点时间。 莫凡很认真很认真地对着那个指挥者说道。 你杀不了他，那是战将级的生物，你怎么可能杀得了？我们已经在入口处了。 猎妖队光头队长也是带着愤怒地说道。从一开始他就觉得一个青校区的学员根本不具备杀妖的能力，现在城市猎妖队已经做好了牺牲那100多名被寄生者来保全其他4-5千人的打算了。惨案就惨案吧，总比4-5千人全都变成怪物好啊。 混蛋，我说了再给我一些时间，你他妈没听懂吗？ 莫凡对着语音那头的家伙破口大骂道。体育馆外面，站在巨兽头颅上的猎王、皮衣妖娆男子、李院士、系主任周正华、猎妖队光头队长，在听到从耳机里传来的这一声破骂之后，都愣住了。猎妖队光头队长刚要怒声骂回去的时候，站在青色巨兽头颅上的猎王开口了：“ 再给他点时间。” 可是 他们也有活下去的权利。 不要以为只有你有帮手。 莫凡冷哼了一声，月色的星子快速在莫凡的面前显现着，像是一道缓慢的流星在按照特别的轨迹飞行。当触碰出现轨迹的转变之时，一颗新的星子便会出现。如此一共出现了7颗星子，这些星子画了一道月色，更画开了一个时空，通往次元空间的裂痕。只听见嗷的一声，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咆哮从裂缝当中传出来了，霎时间一股强劲的气流从裂缝之中席卷而出，形成了一道飞沙走石，朝着那只离莫凡最近的青黄女妖卷去。青黄女妖哪里会想到这次元之门中会突然间出现这样一道狂猛的力量，没有来得及闪躲的这青黄女妖直接被打得千疮百孔，那些青黄鳞片也全都出现了溃烂的迹象， 嘎嘎嘎的，鳞皮妖母恼怒地发出了一声命令，要自己的孩儿们将这个人类给撕碎。莫凡不为所动，就在有两只青黄女妖飞跳过来的时候，在那裂痕之中突然间冲出了一个幽蓝色长长毛发的幽猛狼兽。吼的一声，狼兽发出了一声咆哮，从裂缝之中充满力量地撞了出来，并直接朝着其中一只飞扑过来的青黄女妖撞去。幽狼兽那爆发力何等恐怖啊，再加上一身健壮结实的肌肉，小小的青黄女妖根本就承受不了这一撞之力，就像一个三岁小孩被成年壮汉撞了一样，生生地倒飞出去，摔了一个口吐鲜血，骨骼尽碎。幽狼兽也是暴力，撞废了一只青黄女妖之后又是凶猛的一跃而起，血盆狼口豁然打开，竟然无比准确地咬中了另外一只想要袭击莫凡的青黄女妖。只听到咯吱的一声，狼口霸道地将还飞在空中的青黄女妖给衔住，然后猛力地一咬，牙齿深陷肉里边，骨骼不知被咬断了多少根。那只青黄女妖痛苦地摆动着四肢想要挣脱，却根本使不出力气。幽狼兽又是用他惊人的咬合力给了一口，这青黄女妖直接被咬断气儿了，最后像是垃圾一样被幽狼兽随意的一甩，甩到旁边，再也没多看一眼。两只青黄女妖瞬间被秒杀，这使得剩下的青黄女妖都吓到了，一时间都不敢再贸然上前。野兽气势，莫凡将炼兽之血给幽狼兽炼化之后，这幽狼兽的实力比当初在新生大赛上还要更加强了几分，杀这种普通的奴仆级生物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帮我挡住这些小妖，莫凡对自己的幽狼兽说道。幽狼兽獠牙上还滴着那只青黄女妖的鲜血，他凶神恶煞地注视着周围那些青黄女妖，好战的他遇到实力比他强的生物都敢上去厮杀，更不用说这些小奴仆级的生物了，来多少他就啃多少。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60章， 死妖孽，今天不把你灭了，我就不叫莫凡。 莫凡愤怒地注视着鳞皮妖母， 嘎嘎嘎的。 鳞皮妖母同样是非常愤怒，既然自己的孩儿们被一只幽狼兽缠着，那么他就亲自解决这个该死的人类。鳞皮妖母已经没有耐心了，他后肢猛地一踏，身体如弹弓一样一跃而起，他的爪子有很强的攀力，跳跃到那巨大的液晶屏幕上之后，他就像吸盘一样纹丝不动。稍稍调整了一个角度，鳞皮女妖再次飞弹了下来。以他这飞弹的速度和那锋利的爪子，即便有连骨盾在，估计都会连盾带人一起被削掉的。 盾影穿梭， 莫凡脚步一踏，跳到了舞台灯光交错出来的阴影当中，可以看到他整个人就是那样和昏暗慢慢的融为一体了。等到新的一束光亮从这里扫过的时候，莫凡早已经诡异的消失在了原地。嘎的一下，一爪子划开，宛如一个血色的切割机狠狠地落下，这半钢筋结构的舞台台面直接被划开了一条长长的爪痕，恐怕有三米多长。鳞皮妖母似乎知道爪子落空了，那双嫉恶如仇的眼睛扫视着那些光影，正在寻找着莫凡藏身之所。嘎的一下，鳞皮妖母眼睛冷光一闪，竟然嗖的一声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鳞皮妖母飞驰到了舞台后面的架子鼓区域，那爪子左右交错，狠狠地撕开了面前的一切。金属的架子鼓跟纸糊一样，全都被整齐地削成了两段。同时在后方那一个模糊的人影也出现了一道裂痕，正在缓缓地断成了两截。盾影并非是无敌的技能， 倘若被敌人找到位置直接攻击的话，对应状态的魔法师将比往常更加脆弱。原本这一爪子或许只是撕开胸膛，对应的话就可能被活生生的撕成两段。鳞皮妖母正是看到莫凡的影子隐藏在这里，所以毫不犹豫地出爪了。当他看到那个人影慢慢地断成两截之后，狂邪的大嘴上裂开了笑容。蠢货，不知道镜子这种东西吗？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上，一模一样的人影缓缓地在昏暗中出现。同一时间，鳞皮妖母所撕开的地方掉落下了无数镜子的碎片，那个看上去是莫凡所画的人形影子也因为镜子的碎裂而消失了。 美颜！ 莫凡怒喝了一声，顿时玫瑰色嫣红炙热火焰从脚下窜起，莫凡身上已经沾满了自己的鲜血，这些鲜血和燃烧起的火焰几乎是一个颜色，火焰窜起的同时，这些嫣红的血液也融入到了眉眼当中。 猎拳！ 星轨呈现不同的弧线在交错，反复传递着火焰魔能，最终星图呈现更加磅礴的眉眼热浪，以莫凡为中心朝着四周汹涌的扩散。 轰天！ 一切就绪，滚滚向外扩散的热浪猛然间收缩，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原本在莫凡周围缭绕的巨大烟红色火环在这瞬间急缩，全都凝聚在莫凡的手腕上，目如烈焰锁定着正试图冲过来的鳞皮母妖。 给我去死吧！ 带着熊熊怒焰，莫凡嘶吼着将聚集着庞大能量的火焰拳头狠狠地挥出，烟红的火焰就像火山喷发出的能量，巨大的拳形的烈焰将舞台上所有的道路都化为了黑色的粉末，暴躁地充斥而过，澎湃地朝着鳞皮妖母所在的位置上席卷。鳞皮妖母反应依旧很快，他迈开了四肢飞快地往舞台下方逃窜，以他这种体格遭受到零级中阶魔法的正面轰击的话依然会很致命。他在狂奔，与莫凡施展开的这巨大的火焰拳头赛跑，最终烈焰之拳还是将鳞皮妖母给吞没了，火舌火浪扑打在他的身上，将他生生地掀翻到空中。嘎的一声，鳞皮妖母浑身带着火焰跌在了舞台下，他身上的鳞片出现了很多烧焦和翻卷的迹象。之前鳞皮妖母就一直承受火滋粉骨的焚烧，鳞片出现了红色，现在又狠狠地遭受到了猎拳的轰击，不光是外皮被烧得面目全非，恐怕身体里也还有火焰在继续侵蚀着。鳞皮妖母在一堆火焰废墟当中，他发出了痛苦的叫声，那张脸扭曲得非常厉害，不过这家伙并没有死，在受到这样凶猛的轰击之后，这家伙竟然还能够爬起来。他很愤怒，他不停地发出尖锐的叫声，他甚至也不管身上那些没有扑灭的火焰，竟然再一次朝着莫凡冲了过来。这速度丝毫不比他没受伤的时候慢，以这样的速度飞驰过来，正常人根本就看不清他的动作。 莫凡，他们又冲进去了。 玲玲声音无比焦急的样子。 我知道。 莫凡眼睛死死地盯着飞速而来的鳞皮妖母。 你快跑吧，别被鳞皮母妖杀死了。 玲玲说道。莫凡没有再回答。 跑？现在跑的话就是死路一条，以鳞皮妖母的速度绝对可以将任何想要逃跑的人给撕成碎片。 莫凡站在那里看着周围那灯光交错之影，也看着鳞皮妖母冲来，莫凡可以感受到鳞皮妖母的愤怒与仇恨，他现在是非将自己碎尸万段不可。 星图之书， 手一扬起，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卷轴出现在莫凡的面前，卷轴在魔能的灌输下就像引燃一样消失，留下的只有一条条星过影线，影线交织成图，化为了一个能够呼唤星字的图形，调动着莫凡暗影系星云之中那49颗星字按照映射图案排列。星图之书的排列并不算很快，但莫凡就站在那儿纹丝不动。鳞皮妖母的速度很快，从跌倒的地方窜起， 跳回到舞台上，再从舞台上冲到莫凡的位置。这个过程，莫凡的星子们同样在按照星图的轨迹在相连。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暗影系星轨，星轨的边缘又延伸出另一条轨迹，这条轨迹与星轨的前端交错。49颗星子在排列星图，更是在和鳞皮妖母的速度做赛跑。如果星子相连慢上了一点点，莫凡很可能就连魔法都没有释放出来，便被鳞皮妖母给一爪子撕成无数片。现在莫凡已经没有一点保护能力了，因为他就是在赌，他赌自己的星图的描画会比鳞皮妖母更加的快。嘎嘎的声音又响起了，鳞皮妖母发出的腥臭味扑鼻而来，这个怪物就在眼前了。莫凡不敢有一点的分心，那样的话星图就会前功尽弃的。终于暗光在莫凡的面前出现，在莫凡面前赫然出现了一条硕大的影子轮廓，这些影子轮廓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魔钉，它悬浮在立体空间上，与那些需要贴着物体的影子截然不同。巨影钉，充斥着黑暗能量的影钉随着莫凡往前送去之后，这诡异的物体竟然一下子消失在了空气之中，唯有那些交错的光影下可以看到有什么惊人的影子掠过。唰的一下，鳞皮妖母已经很近了，爪子更是朝着莫凡扫了下来，这犹如切割机的爪子足以将莫凡从脑袋撕到身下，血肉模糊。莫凡抬着头，他已经看到了夺命之爪，他的脸因为这鳞皮妖母率先扫来的爪锋而裂开了，从他的额头处滑到了鼻梁，从他的眼角两旁一直到侧脸颊，爪锋已经足以撕开人的皮肤了，更不用说那切割机一般的爪子落下，头颅都会被整齐的给切开的。终于爪子滑下了，然而他并没有完全碰到莫凡的脸，好似距离没有计算好一样，丧魂利爪仅仅是从莫凡的面前扫过。嘎的一声，鳞皮妖母愤怒地尖叫了起来，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突然间拖住了一样。鳞皮妖母可以说只要再向前迈出一小步，就能够将莫凡的头颅给直接撕碎，偏偏他现在根本无法动弹半分，急速奔跑莫名其妙地戛然而止了。鳞皮妖母转过头来，却发现自己的影子被灯光给拉长在舞台上，令他无比愤怒的是，在他影子上一个巨大的影钉如同一把利剑一样狠狠地刺在他的影身上，将他的影子死死地钉在那里。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